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与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那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在张天华的带领之下，陈宇和张天华回到了昨天晚上，他们想找到一份已经被张天华烧毁的文件，却发现毫无踪影。他们决定回到张天华的家里，看一看昨天晚上张天华到底在干什么。昨天晚上那时候我在看电视里放的一部老电影，你应该看过，就是周星驰演的《食神》。张天华说到这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陈宇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在陈宇看来，这也许是他遇到的最可乐的事情，和一个科学家回到了昨天，而那个科学家在昨天晚上并没有研究科学，也没有做任何与科学有关的事情，而是看一部很老的喜剧片。这其中的荒诞和错乱已经可以和卡夫卡或者马尔克斯的小说相提并论了。他们终于走到了南门大街19号，然而当他们刚准备进楼的时候，张天华忽然有些站立不稳。陈宇上前扶住了他，走到了一个花坛边，让他坐了下来。你怎么了？你身上有没有带吃的东西啊？张天华表情有些痛苦。怎么，你饿了？张天华皱着眉头说，也许是之前穿过虫洞时那一阵眩晕还没有散去，又一直没吃东西，所以有点低血糖了。你等着啊，我身上应该还有点钱。陈宇说完就去了街边一家超市，买了一些糖和一罐薯片。张天华迫不及待地撕开糖纸，吃了一颗糖后才稍稍缓过劲来。两个人坐在花坛边吃着薯片，又休息了片刻。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陈宇问。好多了，张天华说。看起来你刚才吃的饺子的确起到作用了。你刚才老在厕所里，我只能一个人把那盘饺子吃完了，而且也不多，才20几个而已。张天华起身说，走吧，这会儿电影差不多放完了。那你看完电影之后做了什么？睡觉啊。他们到了楼下，准备上去见一见昨天晚上的张天华，但他们刚进大楼就听到外面有人指着他们骂道，你们说你们两个呢，吃剩的东西到处乱扔，有没有点素质？两人吓了一跳，回头一看， 有一个中年女人正站在他们刚刚吃过东西的地方，地上满是糖纸和薯片盒子，两个人都有些尴尬，只得又返回去捡起刚才随手乱丢的垃圾，扔到旁边的一个垃圾箱里。没想到还被人骂了一顿，陈宇说。张天华耸了耸肩，没有说话。他们重新来到那栋楼前，刚准备上楼，却听见后面传来一阵乒乒乱响。他们回过头望去，就见在一棵大树下，幽暗之中，竟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们。他们两个人并没有显得很惊慌，只是停住了脚步。那什么呀？好像不是人吧？两个人悄悄走上前，发现不过是一只猫而已。他见两个人往这里走，一扭身就消失在了黑暗中。陈宇笑着说，昨天晚上的事情还真不少。两个人终于上了楼，眼看就要到五楼了，可这时却从六楼下来一个醉汉。张天华并不认识这个人，猜测他可能是谁家请的客人。他穿着背心裤衩，脚上踩着拖鞋，晃晃悠悠的就下来了。两个人只能退到四楼和五楼的中间，让这个醉汉先下去。醉汉经过他们身边时，虽然没有碰到他们，却散发着一股酒气，刺鼻难闻。醉汉走过之后，两个人准备继续上楼时，那个醉汉却又突然回过头对他们嘟囔道， 哎，你们想不想喝酒啊？啊？ 张天华很有礼貌的回应， 不行，你慢点走啊。不行，不喝不行，来，出来陪我喝酒。 醉汉伸手就想抓住张天华，陈宇已经不耐烦了，上前抓住醉汉的手腕一扭，再顺势一推，将醉汉掀翻。那醉汉就顺着楼梯滚到了四楼，正好撞到了四楼左边一户人家的大门上。 走，别理他。 陈宇拉着张天华就走。 哎，妈的，别走，站住，你给我站住。 醉汉躺在地上开始大声地吼叫起来。这时四楼的那户人家打开了门，一个中年女人骂道，呀，这大半夜的吵什么吵，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陈宇和张天华就卡在四楼和五楼中间的那个拐点上，那个中年女人让他们和醉汉一起滚蛋，而那醉汉跌倒在地，也不知道受伤程度，嘴里却一直嘟囔叫骂着。 走走走，别管这些，只要见到你就可以了，而且你本来就住这里的。 陈宇说。张天华这时却陷入了沉思，他没有继续往上走，也没有往下走，只是站在那里，也不顾那些人的吵闹。这么一闹，让我感觉这里有点不像我昨天的家了。哎，对了，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听见外面的动静？ 张天华看了看手表，这会儿我应该在洗澡呢，什么也没听见啊。 这声音这么大，你洗澡时也没听见？ 没有。 张天华回答。行了，不管这些了，先见到昨晚的你再说吧。两个人刚要上去，那个醉汉此刻已经爬起身了，大步窜上来，大概是有点畏惧陈宇敏捷的身手，他伸手抓住了张天华的衣袖，死不撒手。三个人就在四楼和五楼之间拉扯起来，楼上楼下不少人出来，纷纷指责他们。陈宇和张天华尴尬得不知所措，他们好不容易突破了醉汉的纠缠和住户们的包围，不顾一切要去五楼见昨晚的张天华，但他们终究没能上去。两个警察来了，把他们三个人都带走了，不知道是谁报了警。到了警局，警察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只是警告了张天华和陈宇两个人。醉汉因为醉酒闹事，所以被暂时关在警局，两个人虽然误了不少时间，但总算是从警局里出来了。眼下已经快12点了，两个人走在空旷的大街上。这会儿的你应该睡了吧？ 不管怎么样，还是去看看吧。 张天华说。刚才和那个醉鬼在楼里纠缠的时候， 那个时间我的确在洗澡，可是我却没听见任何声音啊。你洗澡的时候应该是把浴室的门关上了吧，再加上外面的房门还有你洗澡时的流水声，所以你才没听见外面的动静啊。也许是吧。啊，看来啊我们得去找你的清梦了。张天华说，昨天晚上我一觉睡到天亮了。是吗？啊，也许我们回来之后就已经改变了昨天的历史，所以刚才的事情也许昨天晚上并没有发生过。嗯，不管怎么样我们见到你就知道了。哎，那份文件呢？张天华又说，难道也因为我们回到了昨晚而改变了昨晚的历史，那份文件就这样消失了？陈宇回答他，你是科学家呀，这些时空法则你应该是知道的。哎呀，这些法则都是理论，我们现在是要验证真正的法则。嗯，总之见到你就知道了。两个人又回到了张天华所居住的那栋楼前，他们再一次准备去张天华的家里。此时周围一片寂静，能听见草丛里虫鸣的声音，可是二人却骤然止步，就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迫使他们停下脚步一样。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走。他们走进楼道，当他们上到三楼的时候，发现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整个三楼都是一片漆黑，两个人只能缓慢前行，生怕一脚踏空。总算上到四楼，这里的声控灯并没有坏，他们这次很顺利的就上了五楼。哎，对了，刚才吵闹的时候住在四楼的那个中年女人不认识你吗？不算认识吧，只是偶尔见过几次，根本没有任何交情。两个人站在张天华家的门口，张天华伸出手准备去按门铃，但是他还是犹豫了一下。怎么了？害怕了？没有。说完他按下了门铃，但是这门铃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你们家门铃该修了啊。陈宇说着伸手直接去拍门。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50多岁的男人。张天华和陈宇都愣住了，这男人睡眼惺忪问道，你们找谁啊？你不是住对门吗？对门？你这深更半夜的敲我们家门干嘛呀？有什么事吗？我要回家呀，这难道不是我家吗？我看你喝醉了吧，连你自己住的地方都找不着了，你家在对门呢。男人说完不耐烦地把门关上了。两个人呆立在楼道里，怎么回事？你家到底住哪儿？张天华苦思冥想，努力回想着以前的事情，只感觉脑子里混乱不堪，比起那个醉汉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对不起啊，是我搞错了，我们家的确在对门。陈宇冷笑一声，这算什么呀，鬼打墙啊。张天华使劲摇了摇头，望着自己家的大门，像是在搜索什么，自言自语地说，门铃呢？门铃？你们家有没有门铃啊？有啊。陈宇说，门铃不是在这儿吗？说着他伸手就要去按，结果就在他的手要碰到门铃的那一刻，忽然从房顶上掉下来一只壁虎，正好落在他的手上。陈宇一惊，本能一甩手，那只壁虎落地之后便逃之夭夭，很快就不见了踪影。还我来吧。张天华说着上前按了门铃，门铃响了， 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人来开门。你昨晚不在家？ 不可能。 张天华回答说。 那怎么回事啊？门铃也没坏。 再等一下，可能是我睡得比较深嘛。 陈宇又按了一遍门铃，过了大约一分钟，门打开了。 门内却站了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非常苍老，看起来已经九十多岁了，牙齿全都掉光了，皮肤就好像老树皮，干涩发黑，一头略显稀疏的白发，双目深陷，好似童话故事里的巫婆。深夜时分，两个人突然见到这样一个老妇人，着实都被吓了一跳。老人用苍老的声音问道， 你们找谁呀？ 我回家，这里不是503吗？ 张天华说。 这儿是502，您看错了，503在隔壁呢。 老妇人说完就关上了门。这是第二次了，张天华站在五楼却找不到自己的家。他看了看左边，门牌上正标着503，然而他偏偏先敲了501室的门，后又找到了502室，竟然一直没有发现503就在他的旁边。陈宇觉得自从张天华决定回家的时候，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起初是因为低血糖而晕眩，又因为吃的东西乱扔垃圾被人训斥，后来在刚要进楼的时候出现了一只猫，在楼道里跟醉汉纠缠被警察带走，现在又连续在五楼找错了门。陈宇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但觉得其中定有蹊跷。 你等一下，我帮你敲门。 陈宇说着，张天华呆立一旁，一句话也没有说，神色恍惚。陈宇看清楚了门牌号，确定这是503，这才伸手去按响门铃。然而就在此时，他头顶的声控灯竟然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了他的头上。陈宇顿时感觉眼前一片漆黑，脚下像踩了棉花一样，险些昏过去。 哎，你没事吧？ 张天华这才回过神来，立马扶住陈宇。陈宇的头被砸得生疼，一时也说不出话了，他只能扶着楼梯扶手慢慢地站起来。他已经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正在阻止他们见到昨天的张天华，如果继续下去，他们也许会死在门外，而且说不定尸体在被昨天的张天华发现之前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消失。陈宇捂着头说， 我们下楼，再待在这里会送命的。 张天华没有吭声，拉着陈宇就往下走。这会儿两个人都急不可耐地想要离开这里。当他们出来以后，整个街道几乎都没有人了，只是偶尔有车辆驶过，小区里有猫在悄声前行。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陈宇的头还在疼着。 你没事吧？ 张天华关切地问。 还好，你看出来了吗？ 我看出来了，好像我们永远也无法见到昨天的我。 张天华想了想，又说， 或许不是我们，而是我。如果我待在这里，你去敲门的话，也许就能看见我了。 陈宇说，可能是这样，但现在让我休息会儿，你们楼道里的声控灯是不是已经很久没人来修过了？ 是，但是因为老化而掉落的时间也太巧了吧，无法不让我怀疑这一切就是要阻止你去敲门。 张天华说，我们有重大发现了，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但是无法看见过去的自己，因为其中蕴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两个不同时空的我相遇。 你们之前就没料到吗？ 陈宇问。 只是猜想过这种可能。 我说过，这本身就是最前沿的科学， 目前还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还有很多需要去发现并且验证的。穿越时空只是一个技术手段，我们只是掌握了这项技术而已。那如果在未来呢？如果我们去了未来，是否就能看见未来自己啊？陈宇接着问。不知道，我们得一步一步才能得出结论啊。今晚的行动很有意义。 没错，代价是让我的脑袋开花喽。 你会得到奖金的。 这就是人和小白鼠的区别吧。 哎，对了，刚才对那个醉汉，你怎么一下子就发那么大火？陈宇不屑地哼了一声，冷冷地说， 哼，我没兴趣理会那些毫无价值的废物，这些废物还活着就是造物主的仁慈。 张天华听了一时语塞，最后只是耸了耸肩。 好了，你待在这儿，我去见昨晚的你，希望不会打扰你睡觉。 陈宇独自一个人来到了五楼，这次他非常轻松，在一片漆黑当中，他顺利地找到了503室，按响了门铃。很快门就开了，里面出现的果然就是张天华。这会儿他睡眼惺忪，穿着睡衣站在了门口，有气无力地问， 你是谁啊？深更半夜的找错门了吧？ 张天华。 下集当中，和张天华共同出行的这个小小的实验证实了，回到过去，自己不能见到过去的那个自己。而下一步，陈宇真的要回到10年以前吗？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0。 你住在哪儿啊？ 五号楼200楼。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陈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30，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相差一毫，原来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 最后，我们才能。